喂，好啦，翻嚟啦，咁我哋系讲下咩先啦吓？讲下，喂，其实都一路有啲翻碌 I P 啦，我哋继续系嘛？咁啊，喂，有另一套咧都成套抌出嚟啦，因为又系系咪咧？系咪佢一次过抌嘅咧？就系、是、呢个日本版， 应该系一次过，应该一次过八集啊？ 系咪日本版嘅乜嘢咧？就系、是、翻拍啊！黑色孤儿啦，嗱呢啲系攞正噶，唔系话抄啊。俾正片噶，佢真系叫黑色孤兒啊！不過佢就用日文Orphan Black 咁咯，佢叫做係啦。咁啊，當然佢又拖一個中文名，佢叫做咩？七個遺傳因子咁類似。 七個基因啊！ 係啦， 佢哋叫七個基因。 係啦，中文就咁譯啦嚇。係啦，佢日文咪七個遺傳子啊嘛，好似係。係 咯 係咯。咁我唔知點解佢都係要七啦，咁因為可能上幾套戲都係七啦嚇。呢個拯救星期一， 星期一又 係 七， 又係七，係啦，都係七個咁，咁係嘅。佢可能佢主要啲嗰幾個姊妹都係七個，咁但係其實實質佢連呢個日本版都講明啦，係有好多嘅咁樣，咁所以我都唔知點解佢個題咁樣寫。咁但係咧， 呢、這個 係啦，咁佢呢個咧就疑似係將呢個美版黑色高爺就第一季叫做草都叫做做咗啦。咁當然佢偷咗好多呢個劇情啊，冇辦法啦，因為佢得八集啫嘛，係咯。 系咯，但第一集就真系，第一集就真系 soft by soft 啊， 几乎 系啦，咁样拍落去， 几乎嘅系啦。咁只不过佢开头就唔知做咩，就自己就作咗佢开头喺个洗衣工场啊，同啲工友打交。咁我呢度加得好无厘头。 好翻自己嗰度啊？ 系啦，即系你唔好开头睇咗场戏先去搭车，系咯，即系，即系无谓嘅。我觉得有少少系啦，即系其实后边就几乎一样咁样。咁但系咧，亦都。我睇嗰陣呢你都睇到甩晒嘅，我已經忘記咗我已經睇緊一套科幻片，佢完全冇嗰隻 feel 嘅。 佢真係好日劇嘅會變成。 係啦，咁但係當年睇黑色孤兒第一集，雖然佢個劇情係一樣，但係我冇忘記過呢個係科幻片嚟嘅，因為佢不斷籠罩住到底死咗嗰個同一樣嗰個係咩嚟呀，唔係咩人呀，就係咩嚟呀。即係你都知道一定係唔尋常嘅，係啊！ 日本人一拍呢類嘢咧，即係一拍呢一類咁嘅故事，就變成好似世界奇妙物語咁嘅feel 嘅。哦，佢衰過，佢成變翻到普通嘅警匪 啦。即係呢個懸疑片係啦，懸疑片咁樣嘅變成係啦。 懸疑普通咯，你就係覺得嗰個女只不過想，哎呀，我唔想窮啦。既然我執到嗰個人個身份，咦，佢好似又住靚屋，又話好工喎，我不如做咗佢啦。係原本佢都係由呢條線開始，但係佢嗰個懸疑性同埋嗰個企嗰個即係個超常嗰樣嘢咧，係冇甩到嘅。咁就呢度就甩曬噶啦。係，甚至乎咧個 科幻感係冇曬嘅， 零啊， 係啊， 零第一集係零啊。咁其實甚至乎你再做落去都好啦。其實我就冇睇曬嘅。咁我啊跳咗又結局，我一定有啦。咁我哋個做法就一定睇頭睇尾，就估中間嘅。係 啊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冇辦法睇 曬，第一集就 真 係完整睇曬嘅。 第一集睇曬，我咁唔係最尾一集我都睇曬嘅，即係我講個中間嗰啲冇睇曬啫。咁最尾咧，你就會覺得佢好啲嚇，都似翻啲蒙面超人。 係， 即係蒙面超人冇咗蒙面超人啦，即係意思嚇，即係冇咗變身。咁其實即係日劇啦，係咪？咁不過咧都怪啲嘅，咁你都會見到有啲人戴啲顏色嘅假髮咁咯。咁佢就係嗰邊個咧，就係嗰個 Helena 嗰個角色啦。咁呢個嗰個咧就係啊，我見到演出咧，既然佢有咁多個姊妹啦，咁中間其實有啲啊，原來佢個分別就係個髮型啦。咁同埋係佢講嘅話， 係 即 係 唔 係 口音喎。系啦，唔系口音喎、哦。原先嗰套劲就劲在女主角咧，可以用唔同口音去演出，即系虽然佢都系讲英文，咁佢好劲嘅。呢样嘢真系，佢出亲电视咧，啲人都玩佢，佢又叫佢用啲咩口音讲嘢啦，咁嘅。其实佢唔系真系识噶，原来，即系佢唔系真系识讲嗰只话，不过佢系模仿，系啊，即系围头话咁，即系咁嘅啫，系啊。咁但系佢又讲好似嘅，咁佢咪啊，咁得唔得啊？咁佢。系啦，咁佢用乜就做唔到啦。 呢个真系争好远嘅。 唔系，因为呢个其实连鬼佬都唔系过得，咁的确佢系好犀利，系连鬼佬都好犀利嘅，觉得哇好厉害喎，点解佢可以用唔同话嘅口音啊去讲嘢啊？咁唔止，佢亦都就算大家嚟讲流利英语咧，佢都可以做到唔同嘅人讲嘢唔同嘅方法嘅。即系好明显嗰个师奶啊嗰啲又佢都系讲英文嘅，但佢讲嘢嘅方法又同佢个女主角又唔同嘅。咁佢嗰個女 CEO 個呢都係講英文地又唔同㗎，即係佢唔係喺個語言度有分別囉，佢淨 角色上都做到個細微嘅差別啊，一舉手一投足個分別。咁佢呢度就好明顯唔得㗎啦。咁但係因為向咧嗱個角色就比較特別，咁佢係一個好勁嘅，講嚟好打得，但係佢係好似細路女咁嘅思維嘅啫。即係佢呢個版本係原本你可以話佢係癲嘅、黐線嘅。咁呢度佢就動畫化啲，呢個版本就佢就似嗰啲即係凌波麗咁嘅啫。即係其實佢係好似好你叫佢做乜佢就做乜嗰只㗎。 嗯。 咁佢又當咗呢個女主角係姐姐嘅。咁但係其實你睇第一季嗰陣未係最少未係嘅。佢後尾係有啲嘅，但係初第一季都仲係一個好恐怖嘅殺手咁嘅啫。佢控制唔到佢嘅。 嗯。 都冇人控制到佢嘅，其實你可以話佢黐線嘅。咁只要佢不斷即個 mission 就要殺其他啲姊妹囉，係 啦 係啦係啦，咁其實佢個殺係因為佢相信佢即嗰個佢好似信仰咁嘅嘢，佢話佢哋係魔鬼咁樣嘅，咁呢度就唔係 好單純嘅一個角色嚟嘅， 佢呢度單純啲，呢度其實係嗰個爸爸、 啊、做到佢好單純， 係啦，好似啲動畫入面 爸爸話啫， 係啦係啦，好似啲動畫入面嗰啲角色咁囉，咁所以呢佢呢個角色係出啲，佢所以亦都演得比較即係做到，咁但係咧佢其他嗰啲角色咧就做唔到嘅，即係好似個師奶啊。 可能對日本人嚟講，呢類角色佢哋掌握啲嘅。 佢係冇錯。 啊， 不過個女主角唔係日本人嚟嘅，其實即係個演員係個演員係韓國人嚟噶，韓國星嚟噶。 佢係韓國人嚟嘅，哦。 係啦，咁所以佢第一集咧就嘥咗嗰個識講韓文嗰個分身，因為佢第一集就死咗啦。係啦，係啦。咁原本嗰個角色好似係唔知係講德文定咩文，我唔記得咗啦。 咁即係都係外文。 外國係啦，咁嗰個就即死嘅，所以就冇嘅，即係嗰唔坑嘅，你可以話。 重要咁滯啊，其實係嗰個。 係啦，係啦，一出演死咗啦。咁佢就反而講韓文嗰個就一出就死咗，好奇怪啊！ 咁係浪費咗佢嘅。 係啦，冇錯啦。咁不過當然你又冇理由講佢其他人講韓文啦，係咯，又好似唔合理咁，佢啲人都係日本人嚟噶嘛，佢呢個設定。 都係啊，都係日本。 係啊，係啊，係啊，係啦。咁嗰陣啱啱又係外國嚟啊嘛，咁所以佢講韓文又啱啲，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唔整翻我講中文都演好好噶啦，係啦。啊，佢都講得兩句噶喎。 佢都應付到嘅，如果講 即係我哋聽就覺得唔得啦，但係呃到日本觀眾嘅。 聽翻就呃。 係啦係啦，即係佢都講到下嘅，係啦，不過就講得唔係好好咁咯。即係佢好過佢啲語言能力係 OK 嘅，呢個女性的確，即係起碼有幾國語言咯，咁特別係英文，咁你知日本人英文幾得㗎啦，係咪？係咯。 韓國人亦都唔見得好。 係啦，咁啊石原里美都竟然可以稱得上係日本叫英文好。哦 ,ok, 上次夠膽死嘅哥斯拉俾佢扮一個鬼妹喎、你係睇到班鬼都擘大個口嘅，我同你講 ,ok, 咁相對嚟講呢一個演員我未睇過佢做戲啦。 哦，佢應該睇過，佢咪就係做呢個暗殺教室入面嗰個 Miss 囉。 啊，佢係嗰個嚟㗎，咦，我 認 咗個造型㗎直 頭。哦，咁唔會認得啦，因為嗰個又金毛㗎嘛，係囉。 我因為我見到佢，我係第一次睇佢做戲，我覺得佢做某幾個角色其實係應付到嘅。 係， 但係你話要每一個角色嘅好細微深度嘅變化咧，佢、 哦、 就未到火候嘅。 因為連紅龍紋身的女孩都挑戰失敗，我會原諒佢嘅。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如果你講呢樣嘢咧， 做到嘅 嚇。佢做唔到呢套戲嘅要求咯。不過我亦都未主覺得佢唔識做戲，咁因為實在難度好高。 系啦， 刀花咧都系净系得黑色孤儿原装女主角做到啫。 系啦，即系咁多刀花都系佢。 咁多巨星都挑战过都唔得，咁嗰个未属于巨星嚟噶嘛？其实嗰个黑色孤儿嗰、那个，咁你话佢做反而做电影，都好似系上次系咪做《即街难河》嗰度爆炸？ 系啊， 冇只脚嗰个，佢好似先至系做电影啫嘛。咁但系反而佢就系靠咗黑色孤儿弹出嚟咧，都攞晒奖。咁系嘅，其实佢唔靓嘅。OK， 讲真嗰句。 系 几肥， 但系两睇嘅，嗰个角色讨好咧，你会越睇越顺眼。 应该咁讲，我就不嬲欣赏啲演技好嘅演员啫，只可以讲系啦。即系以往咧都有马思纯呢类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一个咁嘅咁嘅。 哦，记得。 系啦，咁可能马思纯就再 extreme 啲啦，即系大家未必都仲接受得。但系其实叶童咧，实质出嚟嗰阵都唔系靓女嘅。 哦，第一套嗰陣時 係啦係啦，你都覺得都唔即係你知嗰時啲明星好靚噶嘛？ 我嗰陣時就有光彩嘅。 係啦，其他啲明星真係行出嚟，真係明星咁。葉童好普通啦，因為咁講啦。 會見到佢行商場噶嘛？ 係啦，即係葉童就相對普通人啲啦嚇。咁當然你同今日啲嗰啲咁嘅。 仲衰過街啲人嗰啲明星比，咁佢都 OK， 你咁相對，咪、當年嚟講葉童唔算靚嘅，係咪？ 係冇錯。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咁所以嗰時你都叫做係有啲咧演技好，但係唔靚嘅。咁但係當時啲人都欣賞嘅喎，即係會欣賞佢，哇！咦，佢做得幾好喎、啊、咁樣，係嘛、即係你甚至乎唔好話咩啦，劉玉翠。其实嗰时做咩庙街皇后啲人都话 庙街皇后， 咁但系后屘签咗无线就只系沦为一啲系啦，即系 呢啲 系啦， 二三线啦变成， 即系惨啊！即系骆童，我相信就系好惊变咗咁啊，系啊。 咦，咁快讲到骆童啦、 啊？要，我哋最尾会翻兜嘅，一定系啊。 我哋翻兜啊， 一定会讲到，点会唔讲到咧？而家系骆童喎、啊， 讲埋呢个黑色孤儿，佢今次咧其实就系拍到叫做完整嘅全设计，其实佢都。 佢將佢個 ending 咧就變咗做 happy ending。其實咧，原本第一季完場係留咗好多謎嘅。咁呢度咧，你就可以話佢完又得，唔完又得咁咯。咁就 叫做解釋咗啦。 係啦，係啦，係啦，叫告一段落。但係其實當然係只係做咗第一季啦，等於 都有 四季老闆。即係你可以，因為佢根本就已經有㗎啦。你要拍女就已經劇本喺度咁。咁睇下開唔開到戲啦。 四季都有。 係啦。咁呢度要另外講嘅咧，就係呢個阿川中直人啦，係嘛？我冇認錯啫，係嘛？ 系， 冇啊，后尾有嘅，第一集就未有嘅，但后尾就出现啦。但系佢嗰个咁嘅，但系佢嗰个咁嘅组织里边嗰啲，即系叫阿 秘密组织嗰个阿头啊， 即系都 系咪啊？ 佢系早期应该咁讲，而家个阿头变咗系佢其中个姊妹嚟嘅，即系其实其中个分身。 应该系干部咯，你可以又叫做如果系 佢，你总之都系啲高层啦。咁但系而家咧，佢就唔好似唔够佢嗰个姊妹嗰个高级嘅，即系佢有个 CEO， 原来都系佢其中。一个分身嘅姊妹嚟嘅，咁、 啊、 当然都系佢演啦。咁但系佢呢个特色就系咧，系讲英文嘅，唔知点解嘅，系啦。咁但系佢啲英文系 all right 嘅，你系听得明噶，即系绝对系听得明嘅，系 OK 嘅。 系 未去到真系鬼婆，但系咧都 OK， 即系好清晰嘅，即系应该去得荷里活捞嗰只，系啊。咁但系咧，竟然我再新发现就原来穿松直人都得嘅，系啦。川中直人嘅英文咧，原來可以同佢搭到上嘴嘅，係啦。咁 即係都 OK， 都應付到。 我唔止應付到㗎 ，OK 㗎，原來係啊，即係大家都原來搏緊，喂，我都掂啊，喂，荷里活，喂，望一望呢邊咁嚇，即係嚇。係 咯。 咁呢度咧， 應該都要嘅。 嗱，我哋之前都比喻過啦，川中直人就係日本 Samuel Jackson 啊嘛，即係咧，當佢成套戲影住佢咧，就唔好睇嘅。但係咧，佢客串的確係令到套戲生色不少。 係。 咁但係今次咧，佢真係用 Samuel Jackson 咁嘅形象出現喎。 即系着晒嗰件， 咁又未至於嘅，但唔知硬系你睇嚟睇佢戴住副超衣，點解佢扮咗神盾局局長定咩咧？喂，咁鬼似嘅，咁佢仲講埋英文嘅，你諗下，以為真係好 Samuel Jackson 喎？ 咁嘅副黑超又光頭， 係啦，即係下次 Samuel Jackson 邊套唔拍咧？揾我穿咗成人一樣嘅啫。 話矮咗尺幾兩尺喎，佢係。 哦，咁。咁、哦、有时拍戏可以就下嘅，系啦， 哇，都好难就 系 ，OK， 系咁啦，系啦，咁呢套戏入边咧，川中直人系 OK 嘅，冇佢平时， 佢从来做客串配角都完全系， 佢呢度都出得多噶，后屘出得多噶，系啊， 哦，佢后半截出得多嘅， 系啊系啊系喺度噶喺度，唔讨厌喎，你净觉得因为 OK 压到场咁咯， 搞唔搞笑啊？佢今次 冇正经嘅。 正經嘅 呢一套劇嘅好處咧，完全冇搞笑嘅， 冇人搞笑， 即系唔系搞笑咯，系咯，唔系话傻啊，冇嘅，冇傻嘅， 哦， 系啦， 即系氣氛 keep 咗。即系我谂而家嘅電影又好，電視劇好，已經好難得噶啦，有一套唔搞笑嘅，系啦， 正正經經做曬， 系啦，因為明明講鬼嘅，講殺人嘅，都咦點解中間都搞笑嘅咁啫？即系你破壞曬自己個氣氛喎，大佬！即係金田一係嘛？初頭搞笑唔出奇，死咗第一個人唔會搞笑噶啦啩？唔會啩？因為今季連 X 頭都走唔甩啊嘛！ 冇錯， 搞笑路線，你一陣會講啊，一陣會講啊， 搞笑， 一陣會講啊，係因為你要補翻前幾集，哇，精彩啊嗰啲， 係啊，補翻嗰集啊， 係啦係啦，但好彩新嗰集都冇搞笑，都翻翻嚟嘅，有怪物有剩嘅，係啊係啊， 都仲精彩係， 精彩好咁係咁呢一套咧，其實冇乜特別嘅啫，即係黑色孤兒就好耐噶啦，咁但我發覺咧，好多人都冇睇嘅，就算過到今日都 係 係啦。 其实就应该起码都要睇翻第一二季，你可能唔中意后尾嗰啲。 睇翻睇第一集啩，就算你唔睇第一二季。 其實你睇得第一集咧，你一定會。 哦，咁我唔理佢啊，即係你最少望一望第一集啊，你中意咪睇落，你有權唔中意嘅，係咪？ 哦。 咁而第一集又同我哋香港好息息相關噶嘛，因為佢就係玩咗嗰個跳軌事件啊。 係啦。 係啊。 哦，火車地鐵 啊嘛，係咯係咯係咯。嗯、即係嗰個係哇！我初初睇成哇，呢、這個咪直情我哋香港嗰啲故仔嚟㗎嘛，大佬。 好似傳聞嗰個一樣。 即係見到自己跳咗落去啊嘛！嗱嗱，當見到自己跳落去，呢、這個係阿潘兆聰你嗰個版本嚟㗎。 就再坐落去嘅。 係啦，即係近年啲嗰、那個嗰套咩話？佢有一套紀錄片咁嗰時講嗰個版本嚟嘅。 應該係係咪叫機啊？ 係啊係啊係啊，奇定機啊機啊，好似係機。係啦係啦係啦。佢之後有啲係純粹係古仔，呢、那個就係紀錄片形式。咁佢就話有人講過所謂佢嘅真版就係佢話所謂啊，又話識得當事人嘅家姐，識得當事人之類咁嘅嘢。咁又話其實佢當時係見到同佢自己一模一樣嘅人跳軌啊嘛。 嗯， 咁呢個當然你新聞就唔會知啦，係咪？咁你嗰時嘅報紙都成日話有係即個月台見到好多人。見到一個女仔跳軌係咁多啫，咁佢就作咗好多嘢，就話點解點解咁，當然係跳嗰只其實都係鬼啦，即係如果佢嗰個版本就咁、我唔好理啦，同一個新聞同一個都市傳聞咧，香港就變咗鬼故啊嘛， 變咗靈異 係啦，咁人哋鬼佬變咗科幻， 就變成科幻 係啦，咁啊見到點解有個另一個自己咧，咁佢就作女就其實咧原來唔止一個添，仲有好多個自己嘅，咁哇喺 發揚光大啊，真 係冇錯啦，原來就有個實驗咧，就當年就空咗係，咁佢哋初初亦都咧邊個即係 origin 咧，佢哋就一個 origin 大戰嚟嘅，有少少。咁佢亦都咧， 都 係少少。 殺星期一嘅呢、這個呢 條。其實都係嘅，殺星期一擺到明係呢套嘢嘅一個變版嚟㗎啦，呢、這個一定係㗎啦。 最後活剩最後一個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或者咁係咪啊？李連杰嗰套對温係嘛？ 對温啊，對温就仲多添， 係。係啊，因為平行世界啊嘛，係啊。咁佢嗰個就唔止添，佢好似每殺一個會佢個力量會吸收埋。 就會加強啊。 係啦，即係佢又有啲似呢個Highlander 嗰樣嘢即係。殺咗一個佢會吸咗佢力量咁樣，咁總之其實都係咁啦，即係有啲咁嘅嘢啦。咁但係跳軌作為一個開場咧，都覺得係一個 幾 幾奇怪嘅，係啊係啊，同埋照計我哋香港人應該係有興趣先啱嘅，係啊係啊。咁啊，但係我發覺真係好多年聽眾啊都冇睇過原裝嘅黑色巨人啦，即係咁多年啦、已經係啦。咁其實我 都起碼都四五年啦，應該 係啊！我建議大家點都睇翻第一集啦，係咯，係咯，即係當年大家都係擘大個口係佢嘅神演技啊！就係、佢覺得呢個女主角，即係佢都真係唔靚嘅，老實講，老實 講，冇錯。 第一集好啲啦，因為冇咁後生啲啊嘛，嗰時即係越睇越唔靚嘅，真係因為老咗啦，後屘再本來都唔係好靚噶啦。咁但係咧，哇！佢嗰個演技咧真係吸引嘅，你會覺得真係哇！佢點樣可以一人分演到咁多角色，而係惟超惟妙喎？ 嗯， 即系我哋系从来未见嗰个人可以分演，即系自己分演几个角色而系可以做到咁啊。 系， 咁所以如果咁都 非常信服 绝对系啦。即系我谂咧呢一样嘢我要讲咧就系、是、咧，其实日本人啊， 系 其实佢哋红出嚟嘅星咧，唔系因为佢系靓嘅。其实你睇真啲咧，好多啲第一线嘅红星咧，佢都唔系靓嘅。 系， 唔系话靓到咁嘅。靓 啦、 系啊， 普通啲 冇錯，靚過佢嘅多的是㗎，即係甚至乎有啲 都 mix 嗰啲咧，反而紅唔到第一線㗎。 嗯， 好得意啊！其實咧，演技係好重要嘅。日本人睇劇或者睇電影。 哦，其實應該全世界已經 即係唔係香港絕對唔係，香港絕對 唔 係。 我覺得應該係咯， 應該係咯， 應該 係 要重要。係 啦，應該紅嗰個歌星應該唱歌唱得好咯，但係唔係咯？ 應該係唱得好嗰個。係 啦。系應該攞呢個金像獎嗰個就應該有演技咯，咪應該演技好好啦，係啦係啦，咁竟然香港唔係嘅，啲冇演技都睇得明啊咁樣嚇，係啦即甚至乎攞到啦，甚至乎攞到添啦，係咯，係咯，咁 anyway 啦，係啦，咁係啦，咁呢個黑色孤兒其實或者我哋推薦翻就個原版啦，但係如果到今日都未睇咧，真係要睇翻，好好睇嘅。即个演技啊，演技好睇。 你与其花时间睇到日文版咧，你不如睇。 唔系，你要一定要先睇到个原版，如果唔系你睇个日文版都冇意义噶。其实最正 系冇错。 系啊，你睇完嗰个再对比你先得噶。 冇错，系一定要咁。 系啊，如果你睇到日版先咧，你成觉得呢个古仔唔好睇嘅。 你会唔睇，觉得唔吸引嘅。 系啊，唔吸引，直情唔好睇嘅，你会觉得系啊，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咧翻碌 I P 其中一个问题，就系、到底你能唔能够 系啦，你能唔能够完成到人哋嗰个咁好嘅 故事，就同一个古仔嚟嘅啫。系啦，系啦，系啦。但系点解有人即系 每一个镜头都一样都唔得啊？系 即系有人 carry 到，有人 carry 唔到，即系有人带到出嚟，有人带唔到出嚟，系就咁。 系咯， 就系咁啫。好，咁黑色孤兒有冇嘢補充？ 都冇啦，都係最主要都係 睇咯， 真係點都要一定要睇翻第一季，或者你先睇咗先咯。其實我覺得係， 即係如果大家都 非常推介嘅， 對佢呢個 I P 冇興趣，我哋再講都冇意思 嘅。係，因為真係非常推介係原版。 係啊，好，即係做得 好好睇。 係啊，係啊，其實我都唔覺得阿 Cody 靚㗎，啲人唔知講到佢美少女嚇。不好意思，我谂谷儿嘅丑样嘅 ，OK， 系系虽然未去到阿肥 Rose 嘅程度，但系其实唔好意思，我真系唔系嗰个靓女嚟嘅，咁我从来都系欣赏佢嘅演技嘅啫， 演出系啦， 系啊，系绝对唔系因为佢系咩女靓女啊，满脑佢 都 算靓女， 上噶啦，真系点 都唔系求其金毛啊靓女啊大佬，系啊， 系 当然佢唔金毛啊更加丑啦， 嗯 嗯系啦咁。咁啦，咁啊 ，OK， 咁大家睇下 ，OK， 系追啦，追翻尾版喎，记住追系追尾版咯，系啊， 系啦，咪睇翻尾版先，系啦，或者尾日一齐对比，系啦，或者你揾埋呢个出《猎杀星期一》，甚至乎《反艺术宣言》，系嘛， 系啦， 哦 ，OK， 系啦，嗰度又系一人饰演几角咁样，系啦，咁好似仲有啲角系男人添， 系啊， 系啦，但系都系唔得嘅，系啦，咁所以。系啊，大家都系睇翻，系啊，睇翻《黑色孤儿》原装嗰度啊。OK， 好，好啦，咁啊讲万能侠啦，哇，呢个都系，呢个真系旧 I P 啦啩，好旧啦，系咯。咁嗱，咁之前啊玩万能侠，佢就当续落去噶，即系话帝王有剩嗰啲，佢都系讲再后来发生嘅嘢。喂，呢个都唔知佢讲几时嘅， 系冇错， 系啦。咁啊， 完全好似系。你又当好似系电视版之后咁样嘅系嘛？ 我真系唔知道，但系佢又有阿二号嘅，即系有呢、這个万合二号。咁但系万合二号咪已经打咗嗰个阿兰迪斯啫，或者阿特兰迪斯啦，即系睇你点译啦。即之后噶啦嘛。咁点解咁啊？海贤博士就又冇死咧？ 定系你系当佢另一个平行宇宙嘅？ 我真系唔知 嘅故事咧。 但系佢好明显系之后咧，因为佢个细佬都大个咗嘅，即系阿小龙。都变咗后生仔喎，咁即肯定隔咗好耐啦，即应该巨灵神嚟埋走埋啦。 係啊，应该就係啦，如果 係咯，应该係咁啦，咁即其实有发生过巨灵神，不过原来返咗佢家乡，咁所以冇出现啫，係啦。不过巨灵神好似佢返去家乡都係开波图嘅咋，照计应该即刻返 返 嚟都得。佢唔係飞咗几十万光年，跟住返返嚟已经地球过咗二万年，唔係咁啫。 系咯，哥斯拉一样 嘅啫，而家。唔係，佢唔一样嘅，就係佢就应该佢开波图咋嘛，即係佢识返啦，係咪？係咯。 系咯，唔使经历咁耐啦， 快喎，你返大陆，係啦。系啦，点解转头咧又翻翻嚟嘅？咁啊，我开波图啫嘛，近过你翻深圳，系啊， 所以就唔知佢呢个系点啊？呢个时间 唔知啦，完全唔知，奇怪。咁但系个高教授咧，即系呢个公教授咧，原本佢都做咗呢个咩日本总理大臣啊，定咩话？系啊，系啦， 差唔多。 研究所就交咗俾阿高正文嘅，即系呢度嘅沙雅家啦，系啊。 啊，系啦。 但系我又从来唔觉得系沙雅加读书嘅喎，点解会？佢可以做到？点解做到呢个女科学家嘅咧？我拗晒头啦，都系。其实佢都系跟住阿杜建文去 read 嗰啲十三点嚟嘅啫。我印象中系啊。 佢嘅行业应该叻唔过阿波斯好多嘅啫。 咁我唔敢讲，阿波斯都有一番成就啊。 自己都整个机械人出嚟啊？ 唔系，佢整嘅，嗰三博士整 嘅。 系啊，唔系整 嘅， 系个三博士整啊，三博士都死咁健啦，呢度都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即系三博士啊，即系呢个。 系，应该系电视版之后啦，照计。 哦，咁肯定系之后，但系到底几时咧？我哋而家讲紧。 哦。 其实已经发生埋超级机器人大战噶啦，系咪已经？ 系。 系啦，唔知，总之唔知系咩时空嚟嘅，咁同埋咧，最弊我哋睇嗰个版本咧，系斩开46，即系咧。 將套戲斬咗做40個 part 咁樣咁嘅，咁 即係一個砌圖嚟嘅啫，其實 係。係啊，四十 part 都唔係問題。 唔順序嘅。係 散開咗先係問題。 係啦，中間 嘅砌圖啊， 有冇 missing link 我都唔敢講，可能係有嘅。OK， 咁若然係冇咧，咁今次呢套戲佢本身都太多位係跳得太勁啦，係即係幕唔埋啊！我哋都發覺有好多位，咁啊，即係例如二號嘅出場係出咗一下，跟住轉頭。已經被人捉咗，點解咁？即係中間又冇交代嘅咁啊，咁如果原本佢都係咁，就略嫌有啲即係跳得太緊要啦，係啦，咁即係佢散嘅程度同即係萬能俠嘅新機設都差唔多啊，係一發發咁樣嘅， 係冇錯，係 啦，好好吻合，嗯，好，咁就好啦，咁我哋勉強整理出嚟嘅故事，大致係佢哋應該喺半年前咧。系咪会六个月前啦？佢话系嘛，就揾到富士山咧，就掘到一只，因为佢喺富士山度起个新嘅光子力研究所。 嗯， 系啦，咁佢就话呢个光子力能量咧，已经超越晒其他嘅能量嘅即系普及性啊。佢都有个图咁影过嘅，咁而家光子力能量已经系全球好咩？咁佢整个新光子力研究所，个睇就喺呢个富士山个山脚咁嘅吓，咁啊。好啦，咁跟住佢就唔知咩喺个开发过程就掘到隻巨型万能侠，好巨型嘅，咁就走咗个凌波丽出嚟，哇！竟然喺个万能侠里边，即系好奇特嘅，系啦，即系竟然一跌入万能侠出现凌波丽咁跟住唔知佢点噶啦，咁嗰度其实佢系好似回忆，定唔知几时出现啦，因为散噶嘛，咁到底个开头定系中间我都唔知啦，咁跟住呢个凌波丽之后就跟咗佢哋就一齐玩咁嘅。咁甚至乎咧，好得意就係佢坐喺阿杜建文後面嘅，即係佢朋友號出擊嗰陣咧，佢後面可以再褪後嘅喎，原來即係佢嗰個明明佢以前佢已經坐到最後㗎啦，係冇後面㗎嘛， 即係變咗雙座位嘅嗰個。 係啦，即係好似《天空要塞》第一集嗰、那個阿馬輝嗰架訓練機咁，無端端後面坐多個女咁樣嘅，可以係。咁總之佢入去亦都個朋友後面會褪後咧，等佢可以入到去嘅，即係嗰個蓋可以再褪後嘅，竟然嚇。咁你都見到。佢係的確咧，嗰、那個噴射型嗰架嘢係爛咗，所以佢而家用翻只螺旋槳嘅 早期型啊，螺旋槳 係啦係啦，你會見到後面有架爛咗嗰架係，就係嗰只噴射型嗰架，其實都係有嘅。咁呢個肯定係喺電視版之後啦，但係即係幾時之後就唔係 咯，你兩架都有曬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起碼電視版發生嘅嘢有發生啦，但係佢嘅第一集之後發生嘅嘢有冇發生真係唔知係咁。 但佢喺唱主題曲嗰時就即係用片段形式交代咗電視版嘅故事嘅喎、 哦。幾個疏啫，即係佢點樣初初佢阿爺係咯係咯，咩砸死咗就叫佢係啦係啦，佢仲畫翻咁衰嘅添，仲專登係啦。 係啊，冇錯。 係啦，冇錯。好啦，咁深烤咧，咁就唔知點樣海燕博士你又嚟搞事啦，又冇死喎，周圍藍著個飛頭喎，喺度喎，啊，咁成個機械獸軍團又即係咁啊，機械獸可以再整嘅，你當咁，但係嗰幾個人都冇事喎，都全部冇死過喎，係，咁啊，海燕博士應該係咪喺二號即係萬合二號嗰陣佢整咗部嗰部好似炎羅王咁嗰部機人裏邊噶嘛，好似係嘛？咁佢呢度最後都係出場嘅，但係佢係駕駛。 最後都有出，最後都係。係 啦，佢係駕駛嘅啫，唔係整個內嘅，即係你當係 MS 咁嘅啫，就條友去揸咁嘅啫。好啦，咁總之咧，即係簡單講咧，就係喺呢個過程裏面，海燕博士喺度搞局咁，其實都係想起動啫嘛，能合去係咪想毀滅個世界定做咩？其實我都唔好知係。 因為佢又唔知講咩文嘅， 係啦，我哋睇嗰個並冇字幕嘅，再講清楚，亦唔係日文，所以即係唔好要求我哋知道做乜。咁啲文章係口噏噏，係啦，好啦，咁就講下啲打啦，不如係咪，咁其實中間嘅過程都係不斷會偷襲佢哋啦，係可以博士嚟，係啦，咁康定波嘅即係二號嗰個駕駛員即係佢叫返做劍鐵也啦，咁佢條女呢即係嗰個揸呢個維納斯嗰、那個係咪啊 ？Jun 啊叫做，咁佢戴咗套㗎啦，呢度已經係就生嘅，係啊，咁但係又唔知佢做乜嘅，即係其實都係又係出下嘅啫， 嗯。 系啦，咁亦都無端端又整咗幾隻新嘅維納斯啊，咁啊喺度做 show 嘅，喺度跳舞嘅，唔知做咩，有幾個女揸嘅咁嚇，即係第日冇戰鬥過喎，又只不過喺個戰艦嗰度叫做有個 show 咁啊。 但我見到有戰鬥嘅係有鐵甲萬能俠嘅量產型嘅喎。 嗱冇錯啦，呢度咧佢哋竟然咧係有量產嘅鐵甲萬能俠嘅，咁其實咧就大概當吉姆咧個頭殼頂就加咗個鐵甲萬能俠嘅冠就係咁啦。 即系逢系量产型都变成吉姆咁嘅样噶嘛，而家系。 系啦，直情 玻璃头咁。 直情系吉姆嚟嘅嗰只，唔系盲盒嚟嘅，系吉姆扮咗铁甲盲盒啫。你都系讲。 即系由翻诶。 系铁甲盲盒的，系啊。 系。哦，佢心口都整咗两块嘢，但系唔中意射嗰只系咩嚟嘅？又唔系真系高热火焰嚟嘅。 系啊， 总之好奇嚟嘅，咁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喺跟登标菲塔出场嘅呢啲机械， 系一定得啦， 系 一定有， 即系佢系似高达啲机多过似马达啲机，咁啊，甚至乎佢开矿嗰啲机都系类似呢啲咁嘅机嘅，即系唔同嘅 MSV 嚟嘅啫，咁只不过战斗嗰啲咧就似马达啲咁咯。佢中程用嗰啲咧，直情唔似嘅，直情吉姆嚟嘅，系啦，就系咁。咁啊，个头都系有个冠嘅啫。咁我唔知整个冠嚟做咩啦。既然都冇朋友号呢个东西嘅， 当系驾驶舱啦，佢系。 唔知佢啊，个冠可以唔要嘅，我觉得系咯。一但冇嗰个冠就唔系万合啦嘛，咁冇办法啦。 万合啦，嗰啲 个冠都掹埋，咁咪吉姆咯，系咯。系啦，咁啊，亦都有只双体嘅航空母舰嘅，即系佢都系咁左右咁射出嚟嘅 ，OK。 嗯， 即劲有呢啲高达影子吓，咁不过射就唔系射部机嚟嘅，好无聊嘅，成个桶就个桶爆开就系嗰啲机嘅。 哦，系啊，系、啊。 即 系 好似飞个棺材出嚟，又爆开个棺材就 系、是。系啦、啊，系啦、啊啊，飞个桶就咯，又重要系，唔知做咩，即系几无聊嘅。咁啊，唔好理佢啦吓，咁啊，总之后屘咧就机械兽军团嗰度就几好睇嘅。咁啊，万能侠都打得几劲嘅，咁但系唔知咧点解反而二号唔够打咧？我拗晒头，系咪佢嗰个认佢把声嗰度出咗问题咧？我见佢咧，竟然有一个好似系认声嘅喎，佢嗌啲即系佢嗌啲绝招咧，佢个嘢打出嚟咩承认咁样噶嘛？佢唔知有一下唔承认喎，就好笑。 吓、 啊？系啊。 咁？ 系。 吓？ 系啊。咁但佢嗰下都冇打嘢啊，都仲得㗎喎，佢後尾再出都出到喎，咁到底佢點嘅呢？佢點解會俾人捉住而擺咗佢落去嗰架個營萬合嗰、那個即就係擺咗個朋友號嗰個位度啊？係 啊，即係你可以想象到有幾大個啦，個巨型鐵甲萬合。 係啦，即係 將個鐵甲萬擺入去當係朋友號咁擺咗落個頭殼頂。 係啦係啦，咁佢唔止朋友號咁細嘅，佢你代是二號多啲啦，即係個金鷹號嗰個位啦，係咯， 係啦係啦， 但 係 成個萬合擠咗落去啦，咁啊。咁啊，系啦，咁啊，其實佢都係想起動呢部嘢，咁原來可以目視咁啦，咁頭先講嗰堆機械獸即係圍毆係打好耐嘅，好好睇嘅，咁亦都見到啊，萬能俠出咗好多我哋平時即係最少冇見過萬能俠用過嘅方法啦，即係例如直接攞個飛翼啊做劍啊，即係攞個飛翼自己揸住一邊就去斬人啊，即係攞個飛翼斬人係你未見過啊，係咪？即係可能你第二啲機械人就見過咧，佢未見過啊，咁或者朋友號可以咧危急時候甩出嚟啊。就變成一個戰機咁去射，跟住又吸翻落去再打咁呢啲咧， 係 即係呢啲可能你高達都或者都睇過嘅，係或者第二啲超級人都曾經有臨時分體咁啊，即係咩三一都試過即係突然分體啊，咁但係萬能係未見過噶嘛，係啊係啊， 係咪夾而睇咗其他動畫之後學佢？ 我咪就係話佢呢個已經係經歷埋超級機人大戰之後咯，係係咪啊？即係學過其他超級人㗎啦，已經係嘛？如果睇過《天元突破》啊，係嘛？ 係啊， 可以飛出嚟啦！ 亦都睇過《Eva》啦，係啦，所以有凌波麗啦，係啦，咁樣啦，咁啦，咁我都唔知佢點解啦。咁總之最後搞下咧，咁萬能俠又俾阿海燕博士嗰只炎羅王啊打殘咗啦，係啦，唔知咪與神同行嘅原因啦，係啊，係啊，即係佢嗰幾個神官係啊邊個啊係周羅南出，佢都係三個，周羅南咗一個係兩個啊嘛，再加個飛頭，再加個飛頭咁啊三個咯係咪？係係嘛咁總之同我哋即係打緊萬合就打殘咗啊，比較個炎羅王嘅人經驗係。 嗯。 咁但後屘咧唔知點啦，係跟住佢哋其他人出埋去幫手啊，射爆翻啊，即係好似射爆翻嗰只炎羅王，但係炎羅王都冇事，跟住佢仲自己代替咗二號咧，即係走入嗰個巨型嘢度就再打，咁跟住後屘奇怪就係嗰個即係好似凌波麗嗰個咧，突然間又變成魔法少女先犀利喎， 係， 咁又唔知點解咧，佢係會得到咗啊海燕博士嗰支即係嗰支控制機械獸嗰支杖噶，佢就攞嗰支嘢當魔法棒咁用。跟住咧，佢又唔知整咗个好似打字机咁嘅嘢，都喺度打字。其实嗰度可能系咪已经喺只巨型万合入边嘅？其实我都唔知佢嗰时喺边度嘅，喺个二空间度。咁佢到底佢系咪改写紧啲 reality 定乜嘢咧？佢就真正本嚟残咗嘅万能盒咧，就变咗巨大化喎！突然间， 即系大到可以同嗰只嘢打嘅，同嗰只大万能侠。哇！ 咁啊，杜剑龙仲坐喺边噶？系 咪都系喺嗰度咯？ 咁个朋友可能变咗好大架咯。 系唔知噶，系噶，你可以咁理解啦。 佢点控制个？ 我冇嘅，咁你当麦迪文变咗小人国咁啊？冇，佢冇解释噶。系，即系佢嗰刻个发咗光噶驾驶舱，你当融合咗，点知啫？佢唔解释噶啦，即系当你天元突破变成银河 size 嗰阵，觉得佢哋喺边度揸紧咁，你估到 啊？ 冇解釋嘅呢啲，唔係即係連多麗都變成魔法少女嘅時候，你仲想解釋啲乜嘢咧？ 哦， 係啦，不當然啦，你話佢似凌波麗，不如話佢似呢個一騎當千入邊啊女夢用多啲，因為當佢打咗條又超好打嘅。 哦，係啊，係啊， 係啊， 哦， 係啊，好狠嘅喎，原來打嗰陣啊，同埋佢都巨乳嘅，咁所以你話佢係凌波麗，不如話佢係女夢啊，係，咁啊單唔單眼就個件衫啫，咁件衫都冇女夢啊，係咯， 係。 系啦，咁但系佢又唔系人嚟嘅，因为我又见过佢一幕咧，插咗条电线喺自己嘅手度，里边有个插头嘅，咁即系佢机械人嚟嘅，我成日都唔知佢做乜嘢嘅 ，OK， 咁总之后屘就咁啦，大万能侠就打即发大咗个铁矛，就打翻嗰只巨型啦，咁啊总之打低啦，咁啊总之最后下咁啊唔好睇嘅嗰度反而，即反而机械兽混战系好精彩，但系反而嗰大嘢打大嘢，因为成日企喺度射光啊。 系， 系啦，咁呢啲咧就系其实反而咧手绘就有气势噶嘛，你试啲咧，真系唔好睇嘅呢啲射光嘢。 手绘你有透视啊， 系啊， 有唔同嘅画法啊，你就会觉得 即系佢 exaggerate 啊嘛，你手绘就可以将嘢，但你试啲就唔得啦，佢系点系点，佢咪硬企，佢咪硬企喺度咯，咁成个情况咪有啲似早期嘅基线咯， 嗯，系啦。 即系只万能侠就硬企喺度嘅啫，跟住个心口就喂咁样，咁就高热火焰啦。咁你觉得精唔精彩咧？咁当然麻麻地啦，系咯， 系啦，嗯， 吓 咁精彩啦。 咁总之就赢咗啦，吓赢咗。咁跟住原来佢个凌波丽嘅记忆入边咧，系边个嚟嘅咧？原来佢系阿杜剑龙同阿高正文嘅女嚟嘅。咁我唔知何来佢两个点解会生咗个蓝色头发嘅系出嚟啦 ，OK， 仲系机械人喎、 啊， 系 哦唔系佢嗰个就是真人嚟嘅，佢嗰个回忆嗰个就系、是、咁到底佢系喺未来 send 佢翻嚟啊定咩？我真系搞唔清楚啦，系因为真系呢个就 系、是、我的机械女友， 嗯， 我的机械女友咁啊系， 唔系佢少少套系嘛？ 我的机械女友嗰个系佢 copy 翻嚟噶嘛，所以系翻嚟嗰个系机械人嚟噶嘛。 咁或者系啦，咁但系佢系佢个女呢样嘢，其实系少少套咯。 系 咁，佢亦都好似有个争仔咁噶嘛，咁仲唔系？ 咁样 系啊，即系搞咗咁耐，原来佢系少少套。OK， 咁佢最尾就系揽住阿杜剑龙喺个意识揽住，跟住嗌咗声爸爸就消失咗嘅。 系 系啊，咁嘅系啦， 咁就完咗噶啦。 我都未嘅，后面做一啲烧下嘢食嗰啲咁嘅类似咁嘅剧情嘅，系啦系啦。 咁样啊！ 我仲以为咧系咪？我觉得佢最屘应该有啲搞笑系咪？阿巨灵神翻翻嚟啦，咁啊。 咁啊！ 你唔早啲添啊？ 完咗啦，咁样。 系咯，又话叫我翻嚟帮拖嘅我。 咁啊 ，boss 佢哋 冇啊冇啊冇出现啊！巨灵神我讲嘅，冇出现。 有冇大只牛？有 大只牛。 有。 跟住佢好笑嘅大只牛咧，拍档咗一架咧，佢原本其实啲普通好似坦克咁嘅嘢嘅，咁都系佢大架好多啦。咁但系嗰三博士咧，无端端就整咗只四只脚咁嘅嘢装喺度下边，咁佢都唔出奇咁有脚冇脚啫。咁但系原来佢下边嗰个基底，佢整咗个好奇怪嘅叮当科技，就系咧会变嘢出嚟嘅。咁佢变同埋系巨大嘅，即系佢唔系。即系总之佢制造嘢啊，咁佢制造啲咩？制造啲足球啦、排球啦，咁啊俾阿波士啊打嘅。咁但系打出嗰个波就会变流星锤咁撞埋啲机械兽度，咁即系玩啲咁系啦。跟住打一打冇嘢，打掟埋啲个头出去咁之类啦。 哦，哇！真系。 咁但系佢又冇讲个头点翻翻嚟嘅，系。 咁啊！ 佢掟个头出去，咪佢哋连个波士都掟埋出去。 系咯，佢哋坐喺嗰排牙个位 置。系啊系啊，唔似咧。我想咪就话个古仔其实系咪有啲 missing link 我哋睇唔到嘅？ 可能系 嘅。咁如果佢系冇嘅话，呢套戏真系好散咯。啊，即系如果你话呢套就完整噶啦，咁咦咁好差咯，但系都冇咯。 咁照计应该会有翻啲文场连接嘅。 哦，即系可能佢中间影咗去第二度。跟住翻翻嚟就已经系咁啦。OK， 嗰个有机会系嘅，的确系啊，系咯。 唉。 嗯。 有機會係咁啦，即係二號明明都冇打輸係嘛，即係轉頭影一影佢哋食飯，咁翻翻嚟二號已經打輸咗啦，係嘛？ 已經打輸咗啦，係咯。 係咯，即係冇交代啦，係啦， 咁樣，唉。 唔知係，咁但係我就覺得睇嗰幾場大戰混戰咧，係整得幾精彩嘅。 嗯。 係啦，但係只係咁啫，係啦，係啦，咁希望遲啲有個真正嘅完整版同唔真係有翻字幕，等我哋可以。再睇 再睇過啊，係啦係啦 係啦， 因為啲畫面我見到都幾靚嘅，其實都 戰鬥混戰係，但係後尾巨大嘢兩個打就唔好睇嘅，真係 哦， 係唔得，真係唔得，真係唔得，係有兩隻唔多識喐嘅嘢喺度，即係 CG 褪膠片咁樣，你覺得其實有啲 嗯咁啊， 咁有咩好睇咧？係啦，咁你 CG 就係你係可以做到大動作呢下嘢好睇啊嘛，係咪先？空中盤旋，空中點樣轉幾個圈咁？喂，咁你係完全好即係可以重現噶嘛？因為佢 CG 嚟嘅啫，咁所以嗰場大混戰真係好精彩嘅，係。 嗯。 即係打啲機械獸軍團嗰段咧，真係好睇，係。 嗯。 咁呢個就係大家睇過畫頭嘅嗰啲片段嘅長版咯，即係其實係你就睇到。 係畫頭都睇到幾 係啊幾個 shot 啦，但係佢就真係做曬成團，係真係精彩嘅大混戰嗰陣係啦，係啊，咁啊咁啦，咁啊呢套就有機會睇嘅朋友就睇下啦，因為可能隨時冇噶啦 ，YouTube 嘢嚟嘅啫，其實係 啊，可能隨時 其實我哋都抌咗上群組噶啦，係啦，我唔知道有冇朋友睇過啦。 睇下你有冇心機重組翻佢啦， 係。係啦，同埋唔知有冇機會遲啲喺 Netflix 播啦呢啲嚇。係 啊， 係啊， 好難講嘅。 因為好多時咧，而家日本啲電影咧都會轉頭又會 Netflix 版抌出嚟嘅。 又 係 Netflix 做 係啦。咁我哋就會早啲有機會睇到咯。咁如果唔係啊，咪等佢出碟咯，係咯。係 咯。係 咯。 係 啦。 就好似呢個《鋼之煉金術師》啊。 係啊。係 啊。 係啦，冇錯。跟住嚟緊就鋼。啲煉金術士都會喺 Netflix 度做嘅， 係呢個咪決定咗㗎啦，已經唔係傳聞啦。 決定咗，應該係2月19日。 哦，咁啊得啦，咁啊有得講。 過年嗰陣時就大家拜年啦。 係啦，就有 得合埋對手同你拜年。 賀歲片 係啦，係 啦， 係啦， 係我好唔好睇就一件事，總之有得睇啦。 有得睇啦，同有得笑肯定係。即係唔好睇都有得笑肯定係。 冇錯。 係啦。 係啦。咁好嘅，好事。咁有冇機會租做啊？都全部有機會係咁啦。 都唔出奇啦，如果係咁。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條萬能俠都可能唔知有冇機會啦，係啦。 嗯。 不過都應該唔係，都好快出碟嘅。而家可能有時唔使半年嘅，係啦。佢都趁 都 趁佢可能仲有翻個升勢，唔使買多次廣告啊嘛，係咯。咁而真係有啲朋友咧，真係過咗日本睇嘅，不過佢哋就冇講翻咯，即係淨係話去咗睇咗咁樣。係，不當然可能佢唔專登嘅，去開啫，去開咁咪依個盲盒喎，咁咪睇下咯咁樣。 咁就唔知香港戲院會唔會有機會上喎？如果係咁，以萬能 我覺得咪即係同上次做《無面超人》有一號咁咯，咁有機會配音添，係咯。 哦，如果配音就用翻舊陣時啲譯，即係麗的電視嗰啲譯名就正啦。 哦，我諗佢除咗鐵甲萬能俠之外，都跟唔到㗎啦，應該都係。 應該唔會用杜劍龍嗰啲名㗎。 係，我諗萬能俠啊、愛美神或者跟到嘅，係咯，因為都傳咗咁耐。 人名可能。 我恐防連大隻牛佢都唔記得啦，係咯。好多人都唔知佢叫做大隻牛㗎，係啊，波士機械人啊嘛。 嚇！竟然唔知嗰只。 唔知，梗係唔知。喂，高熱火焰嗰啲都 keep 唔到啊！只得一個兵器 keep 到就係愛美神飛彈嘅， 愛美神飛彈 係 啦，第二就鐵甲飛拳㗎啦，已經係 鐵甲飛拳，我唔知啊，唔敢講。 都記得 喺周星馳嘅戲就提及過高熱火焰同鐵甲飛拳啊嘛，咁但 係 但係係唔係咧？咁你到時睇啦，係咯，即係希望到時你譯嗰陣都揾翻啲人。即係識㗎，如果唔係，好冇乜意思嘅。 都唔使你查維基都大把啦，呢啲 唉。維基就唔得嘅，我睇到香港嗰邊好似都唔係嘅。 都唔係用翻我哋。 唔係用齊嘅，係啊係啊，乜佢咪鐵甲萬能俠咯，改咗做鐵甲萬能俠咯，唔係叫魔神二世咯。 哦，咁都好。 咁但係佢係咪叫杜劍龍啊？我唔記得，好似都佢有台灣嗰個譯名，反而係。 哦。 係啊。 咁樣。 唔知咩柯過龍啊？ 嗯， 柯国龙，柯国龙啦，系，嗯，咁嘅，咁啲人都话唔中意噶，你见嗰一众嗰啲打机战嗰班人都话啦，咩杜剑龙啫，点解唔叫翻兜甲儿？好，咁点解你唔叫翻去做《万星加二式》，你要叫佢万能侠啊？ 我好簡單咋嘛呢、個邏輯係咪，如果你全部係用要用返即係跟返日本，咁唔叫返埋先加 set 囉。 或者大魔神、啊、大魔神意識囉。 或者魔神意識囉，即係直譯係咪都係埋先假嘛，係囉。魔神我啊，佢應該亦做，如果係 魔神二 set 啫， 魔神我啊， 呢叫大魔神、啊。 唔係，因為嗰時係有呢個魔神我呢、這個 project 啊嘛，嗰時講過，但係後屘冇咗啊嘛，係啊，大張正己係啊，係啊 ，cut 咗嘅。咁、啊、到底呢個真係有呢個 project 啊，定係又係嗰時嗰啲動即係嗰啲動漫雜誌自己吹，我就唔知啦、啊、 但係嗰陣時見過咧，就有張用好似嗰鉛筆料出嚟嘅機器。唔係 啊，大張正己畫嘅。 即係好草咁樣料出嚟啫。 但係嗰時佢哋玩過好多個呢啲咁嘅幻影 project， 但其實佢哋吹水啦，即係其實狗啦。 即係佢自己喺度求其係揾啲鉛筆料啊？ 係，咁佢咪玩嘢啫？你當一百毛啫，唔係一定真嘅。咁總之嗰時係有吹過呢個魔神我啊，大魔神我啊，係啊，係啊，咪咪馬占加馬占打啊嘛，我啊嘛，佢哋個漢字係咁寫噶，係啊，唔係斷空我啊嘛，個假咪我，係，佢哋咁譯啦嚇，即係喺漢字係咁譯啦嚇，即係日本佬喎，唔係講香港喎，係啊，你咪魔神我而得咯，咁啊啱啦，啱曬啫嘛，係啊，係咯，咁啊兜甲兒啦嚇，唔係姓沙啦，係啊，係啊。系啦，姓兜嘅 系，姓兜嘅系 啦，唔系姓渣，跟住再兜夹嘢，系唔系渣兜夹嘢，系啦，都唔知啦，唉，是但啦，唉，你话佢哋要记得呢啲名字好难噶，咁其实当年中期咧出过一啲出翻一啲 VCD 嗰时咧，佢哋系反而嗰时系跟得翻噶，即系中期啊，讲紧都九十年代啦，九吓系啊 VCD 咯，咪嗰时出过几只 VCD 系。劇場版嘛，即係萬能俠撈呢個三一啊咁啊嗰啲嘛，係啊，佢裏邊叫翻曬嗰啲名㗎，好勁啊，好勁啊，即係九成，起碼有九成跟得翻。佢裏邊有啲武器名嗌錯咗嘅，但係只係武器名嘅，人名全部跟翻。 嗯， 即係三一出場係叫翻偉雄、俊英、健武嘅。 哦，咁係好多喎。 嗰個博士叫 我哋呢啲聽就好有親切感啦。 嗰個博士叫沙博士嘅。 嗯， 系嗰、那个博士咯，系咁啊高呢边咪高教授啊嘛，高正文个老豆高教授 啦， 佢谐音啫，公咁咪高咯，系咯， 公 系啊，咁系叫高教授，佢嗰时系跟翻晒噶修罗男爵啊咁噶，系好嘢啊，嗰时嗰个配音反而系好劲，系同埋早期呢个飞龙出嘅老番咧，啲字幕都跟到噶，系啊，咁佢字幕嘅 字幕都系译做《剑龙》嘅， 系应该，唔系即系就算佢唔系译晒，都好多系跟翻最即系最少你啲武器名叫翻高月火焰啊，叫翻嗰啲嘢嘅，好劲嘅。即系嗰时反而有一班人系好识啲嘢，但系做可惜系老翻啦。咁但系但你知嗰时初咗老翻当正版出噶嘛，好有诚意噶嘛，出得好靓噶嘛，银碟噶嘛，大佬。 红岸碟啊，随时 系。系啊，咁你后屘话拉咁先至唔做啫，咁佢可能初初系你当海炮咁做嘅，即系佢唔系话谂住系即系当自己系犯法嘅，所以佢初做系好认真嘅，咁但系后屘你都冇啦，咁你嗰啲冚咗，咁人哋做正行嘅，其实咁唔系嘅，你嗰啲其实唔系捞边噶嘛，大佬系咁后屘就另一啲人接手嗰啲就当然系求其啦，即系马真金意识我又见过，咩都见过嘅，系啦，好吓人嘅，系咁啊，咁好啦，咁睇下啦，如果呢套有机会上都睇下会唔会配音， 都值得入场睇下嘅，又 系咯，其实几靓嘅啲画面，系咯 系咯， 咁如果唔系就算啦，就用字幕就唔使一定要跟啦，我哋都唔坚持啦，唉，真系即系冇法啊，因为你嘥气啦，系嘛，系咯，冇法啦，系啦，你而家班睇嗰班人都想话你不如叫翻做吓盖特机械人咁系嘛。有乜办法啫？系咯，三咩一啫？系咯，信耶稣啊，三一吓， 真概念 系啦，系咯，三一呢个概念系天诶呢、這个基督教概念嚟噶，即系耶教概念嚟噶嘛，系咯，但我又觉得好嘢咯，這个名字真系改得绝咯，系咯，冇办法啦，有啲人咩都要吓吓、政治正确吓， 嗯 嗯。 好啊，咁呢套睇下睇下吓，即系我啊觉得冇得走嘅吓，马能侠叫咩话？套嘢叫《马先加二世》咩咩 ？Infinity。 Infinity。 哦 ，OK。呢个就系个全名啦，即系都英文嘅，其实个名 ，OK。 系啊，英文名。 其实外国好多人好轰动噶，即系其实喺外国有好多即系 因为好多 fans 噶，其实铁甲马 好犀利，系啊，佢哋其实直情走咗去外国搞好多宣传噶，系冇嚟香港啫嘛。 嗯。 真系去咗外国宣传啊！呢套戏系啊。 哇！犀利。 是啊， 永井豪有冇份去啊？ 永井豪好似有喎、 啊，哦都有去埋，哇咁佢真系好。 主要系佢、啊， 哦， 佢同阿边个咯？佢同阿水木一郎咯、 啊。哦， 乜水木一郎咪有大唱佢咯？即主题曲，马子高咁，次次都系咁啊，开场啊，跟住有条老嘢出嚟喺度嗌晒咯。唔係，咁佢好犀利嘅，佢一出場咧唔會自己出嘅，有因為有棚女出嚟跳曬演舞團咁嘅。如果你睇過，你就知道好勁啊，好正，梗係正啦、啊。唔係真係正，唔係講笑，真係正，唔係笑佢唔好，係好睇。咁同埋下面啲人啲 fans 都好好興奮嘅，係啊，好老啊，大佬，水木一郎。 哦， 係 啊。 佢仲同你玩呢啲嘢，係咯，即係同埋都 幾重。 仲唱得幾多年啦、啊？係咯， 好戲， 好嘢啊，好嘢，係啊。咁呢套嘢咧都依然係用翻佢嘅主題曲嘅，不佢有新歌嘅， 主題曲 係 好正嘅。 佢有新歌嘅呢套都係。 啊，個 feel 好好嘅，即係主題曲。 個 feel OK， 係啊，新版嘛，主題曲係啦，即係唔會即變咗當年情嘅，係啦。係。係啦，即係順便加插其他永井豪其他歌，唔會嘅唔会顺便唱埋超力啊，或者 会有三隻萬合嗰啲歌喺度。 三文唔系永水木唱嘅。 佢、哦、有份噶嘛，有石川贤同永井豪两个一齐噶嘛。 系，哦唔系，我嗰个主题曲唔系佢唱嘅。 哦，系系 系。系第二个唱咯，系好似超力啊，系好似超力系佢唱嘅。系。咁会唔会唱翻其他嗰啲？唔会噶嘛，即做咩事？做咩突然间 we 做咩？我冇都系水木一郎啫咁啊吓咁。好 ，OK， 好，咁呢度睇啊，都几得意，系啦，咁大家睇住呢个版先啦吓，咁啊，迟下都系冇啲即系成套出 咩靓版啦， 系咯，咁啊，新碟冇嘢讲啊，新碟想讲下系嘛， 呢套其实我都尝试过重组佢嘅，但系咧真系有心无力， 实在太散啦，系嘛。 系啊，啲文肠嗰啲咧，完全唔知做咩。 系啲文肠完全冇关噶啦，都唔知接落去边。 系啊， 外传一样啊，突然间有水边玩下啦，跟住无端又去啲神社度拜下啦。 系啊系啊，又去食呢个拉面啦。 系啊系啊系啊，做咩咧喂？ 之后无啦啦嗰个女又大咗肚咁样，之后又好似就生得咁，但系又冇下文噶喎。 阿尊 系咯， 系唔知佢做咩噶？系咯。唔係同埋阿康定邦就係劍鐵又係住得好差嘅喎，低端人口嚟嘅喎，即係有間爛鬼屋，好似咧呢個就係鐵拳浪子入邊嗰啲佢嗰個拳者咁， 有屋爛到咁啊？ 係 唔係佢可能係後尾爛嘅係嘛？佢有一段咯， 唔係佢即係佢嗰間屋本身都係嗰啲 本身都係好難 貧民區咁 嘅，咁啊係， 唔係話因為打得難嘅，啲豪宅打爛咗都唔會係呢個樣啊，大佬，唔會有通天花嗰個打爛咗變咗阿鐵拳浪子嗰間屋啊，唔會啊，大佬，係咯， 咁啊， 係啦， 即係咁你真係難重組喎， 係，即係我冇諗過咯，係咯，係咯。原来康定邦好兜踎嘅，即系冇出粮俾佢嘅。原来阿杜建明老豆啊，因为佢系阿个咩科学研究所系阿杜建明老豆噶嘛。 啊！ 但系佢老豆冇正式出过场噶喎呢度。 但系有冇提及佢噶？ 佢咪唔知点样同阿杜建明握手咁咯？有一个 shot， 但系仲要系定格嚟嘅。 系。 即系佢之前嗰阵嗰啲影过咯，但系佢套剧冇出过噶。系咯，佢亦都冇影过二号喺边度出嚟嘅，即系佢漫合二号啊，即系打就打嘅咯，打紧嘅咯，系咯， 哦， 系啦，冇影过嘅，系啦，咁净系得阿朋友号出发有影嘅啫，系啦， 嗯， 啊悭翻，系啦，咁就冇影二号点样嘅，系啦，咁你睇到呢个明显二号嘅战斗力好似喺一号以下嘅，唔知点解吓，好 冇理由喎，二号系强好多， 系啊，强好多，系啊，但你呢度睇个 灯，大只好多嘅喎，应该， 哦呢度一样咁大嘅。 应该高，起码高一个头。 冇啊，冇啊，一样咁大嘅呢个直情，都半个头都冇啊。但你好明显影嘅金英号系好好丁架喺个头噶嘛。 系咯，你照翻比例，佢其实大好多。 大好多，系啊系啊，但系冇嘅呢度佢企埋一齐一样。 冇啊，通常佢哋一齐出场都系 啊。佢哋就算三一两企埋一齐都系一样咯，握手。 系咯。 三一系三十米高噶。 大好多嘅。 系啊，所以我相信就算传说巨神出现咧，都系握手噶，可以 系。都系咁嘅，都系咁 嘅。张少再出现，佢都可以同佢握手嘅。 系 系 咯。 哦，咁你呢个真三一出场一定系正常 size 啊，同佢哋一样。 我唔知喎。唔系啊， 好大只噶嘛。 喺三一入边，佢哋反而有讲佢大只啲噶。 系， 即三一里边佢哋唔同嘅三一系有 size 分别嘅，反而 啊， 系咯，但系佢唔知乜，总之呢一套就佢可能佢系咧学翻以前嗰啲 crossover 咧，每年有一套剧场版嗰阵咧，佢就系冇嘅，佢就当佢一样大， 冇分 size 嘅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因为好奇怪噶嘛，有个大咁多咁做咩？ 系啊， 系， 同埋以前啲小朋友又唔会问嘅，系咯。 唔会啊， 同埋你唔会咁睇， 见到一齐都好。 其实你都唔会睇设定嘅，其实我哋从来以前都唔知道麦林系十八米噶。 系啊， 我哋调翻转嚟睇高达嗰阵先讲翻话，原来佢系。 收尾先话翻佢系十八米。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其实佢可能设定就系有讲，但系我哋唔会理噶嘛。 系咯。 即系我哋睇以前睇机器人动画，佢嗱超力咧唱歌仔咧有唱过佢系好似咩五啊七米定几多系嘛？有唱过嘅，但你平时好少会唱埋佢几高。几重啊！唱埋呢啲， 同埋铁甲万合，你都估计佢唔系好大只嘅，因为你见到只好大只噶嘛。 系。 即系你见到有时佢哋会 冇谂过系十八米咁大，因为其实就算系万能合都唔似系啦。因为其实咧，如果十八米咧，你企喺个头度都已经系佢一大半啊。 吓，咁 好明显唔会啊。 摆个头壳。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就算个朋友号你当系个屎塔咁细咯，好都唔似啊。 嗯。系咯， 即其实阿杜月良喺佢上面踎喺个屎塔度，其实朋友只系一个屎塔嚟嘅啫，都唔止呢个 size 啊， 都唔止嘅其实。 系啦，咁佢何来仲可以坐入去咧？ 早期设定话坐电单车飞上个头度就 系嗰个就似啊， 嗰 个似啊，嗰 个就真系 嗰个就似十八米啦，系啊系啊，冇啊呢个冇发生到啊， 系啊， 呢个咪后屘咪爱美神。再做多隻二号嗰阵咪变咗系咁咯， 系啦，就变咗个电单车。 系啦，系啊，个高静文铲嘅电单车水啊嘛。 系啊， 咁所以但系好明显啦，喺嗰个咪又系同阿万合个即同比例啊咁。咦，佢点解 大个？ 点解系咧？得咁大个？点解嘅咁系咯？咁你唔知冇嗰时唔会咁 问。 唔使理嘅，即系嗰时唔会问呢啲嘢嘅。 嗯。 即系当时喺呢啲即系呢啲设定上，你唔会太问啊，因为佢个重量亦都太轻嘅。即系如果呢扎机人咧系佢设定，你听落好似咩几多吨好似好重，但系其实一个坦克都同佢差唔多嘅啫。咁你一个咁巨大嘅先得咁轻咧，其实佢系一个铁皮嚟嘅啫嘛，即系唔应该有内构啊。系啊，咁所以算啦，你初期都系求其噏啲数字系摆喺呢个 TV Max 先嚟氹下啲小朋友嘅啫。 系咯。画解剖图嗰时 系啦系啦，啲解剖图你都唔好太认真啦，即系乱咁画啲六角形咁，佢就话 关节明明都唔喐得嘅，你怼嚿嘢。 啊，咁佢万能合算画得似噶，有地震有剩噶，系啊啲脚系，系啊， 即 系好高大噶。 啲弹弓 系啦系啦，你睇落去咧个关节位都仲有关节嘅。高达其实好离谱嘅，如果你睇翻高达，即系佢早期嗰啲解剖图乱画嘅，基本上系。 哦，系啊，系啊， 系啦。即系个高大个膊头啊，个臼啊，唔系一个手跟住再吸佢上去，佢系成嚿嘢系实心噶。咁你好明显睇个结构都唔系咁啦，大佬点咋咁都得咁啊？咁唔喐得噶咯，应该高大，你唔好理啦，系啦。即系其实乱咁画啲落去，即系要嚟出下书底咁嘅啫，系咯。你而家见嘅嗰啲 MC 啊 PC 都唔会跟佢嗰时个内构啦。 哇！如果而家只 PG 内扣跟佢只大镬， 嗰时出嗰只模型咧，佢系劏开入边， 开一半嗰只， 系啦，出过高达同吴瑞星，佢就唔系咩六十嘅，好似一比七十二细啲啲， 七十二啊， 系因为我都系买过只吴瑞星嗰只嘅，系啊，嗰 有灯着嘅添， 咁啊入边系啦，有装啲灯仔咁样搞下， 都几靓噶，其实几靓。 系，如果你当时嚟讲系咯，而家睇就唔得啦。 而家其实当然系好简陋， 系啦，而嗰时咧，佢呢一扎嘅内扣有出过一本。是 poster 书，即是你里面佢每一个呢是可以养开一张 poster， 哇，跟佢个封面呢仲要做返系阿宝执咗嗰本说明书嗰个样㗎喎。 嗰个 file 哇，嗰时嗰本书系买唔到㗎， 哦， 不當然都買唔起啊，其實都係咯，即係見過嘅，有見過喺環球見過，係啊，咁就天價係啊，咁啊當然啦，後尾都有喺啲二手鋪有再見嘅，咁就好正嘅。如果大家有即係要買翻咯，不過就唔係話因為佢啲內購畫得好，即係係一個即係全，佢唔係得一部機嘛，佢有好多部機，即係有畫過內購嘅機佢都有嘅。係係啊，佢成本就係一個 poster 集嚟嘅，咁啊好正嘅嗰本係。 嗯， 多口講埋係。喂，好啦，咁讲完未 ？OK， 正。 系讲完未？ 都要等睇一个完整版啊，都 系啦。 系 要睇啊，呢个系啦，好。 要睇啊，要睇。 喂，咁呢、這个呢、這个带女要唔要讲埋到高达先咧？横掂讲开高达。 哦。 我 不如讲下个咩啦，都系新嘅，嗰、那个叫标，其实真金标 Diva 变咗新嗰套嘢。 唔系 Fighter， 今日 唔系 Fighter 啦，系啦，变咗 Diva， 即系潜水员，潜咗水，点解咧？因为今次咧系刀剑神域嚟嘅，有人话系啦。 其实我系觉得似系 Ready Player One 多， 都系，其实都系嗰啲嘢系啦。 我好明显佢真系 Ready Player One， 系翻嗰条 水 落去嘅， 系。所以呢套咧系可以我哋写都得嘅，因为只系提及现实有嘅作品啫。诶，我哋都写得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唔使 Bandai 版权嘅，基本上系啦。咁我哋基本上塞任何 character 都得，唔使净系高达吓。 嗯，咁就啱啱佢就掟咗个序章出嚟啊。 嗯， 即系都唔系华灵系一个序章嚟啫，其实 系啊，冇错，直情系啲主角最后啲出场嘅。 冇错， 打咗成集都未见到啲主角，系啊，就最后出一出，原来嗰啲兵仔嘅主角。 十几分钟 啫，成集都系。系啦，十几分钟，但系咧就真系打足十几分钟，所以我又好。哇，同埋打得咧系靓嘅，画得系啦，唔系褪胶片，绝对系识喐，系啦。 系 虽然就未去到 Unicorn 入边嗰啲集出机打得咁靓，但系都系好靓嘅，转好靓 嘅，都靓，画面 都去到分得煲咁嘅啦，我都觉得系。 嗯，我觉得分得煲好少少。 我睇下边辑啦。 系， 你拉人 嚟讲啦。但系佢都靓嘅，其实都靓嘅，啲动态嗰啲都靓。 佢亦都有分得煲嘅啫，嗰系咪咧？嗰支炮啦，最少系嘛？ 嗰支炮 系啦，嗰只揸鼓好似都唔同嘅， 嗰只旧揸鼓嚟噶嘛？佢呢度 系啦系啦，嗰支炮有出现嘅，一嘣嗰下好劲嘅，系啊系啊。咁佢今次咧就玩呢个咩团体战啊，系嘛？ 系啊， 系好似踢波咁 啊， 开头 系啊系啊系啊，十打十喎。所以点解话精彩真系精彩？同埋咧，佢仲有一个条件就系话咧，唔系话要敌全灭嘅，佢原来就要有一部叫做旗舰机，旗舰机可以又 佢 一部。 呢个玩法咧就似而家嗰啲 online game 啊， 系直情系 打 或者系啲 war game 嗰啲咯， 系啊，直情系啊，可能啲人点解话系刀剑神域系咁啊？咁佢里边咧就自己内定一架叫做旗舰机，唔知边架嘅。咁佢哋咧成日估咧。是个对讲机嘅，咁但系佢哋就话冇咁蠢喎、啊，咁如果对讲机又做埋旗舰机咁实围殴佢，咁你咪嗱，总之你打低旗舰机就赢，佢当好似抢军旗一样，系啊，即唔系要敌全灭嘅，咁你可以逐只去试或者咩嘅，咁但系总之佢哋就唔啱嘅，估唔到嘅开头都系啊，咁但系咧、主角啲嗰边嗰个咧，即系型仔呢个咧，佢就讲到明噶啦，次次都系佢自己做埋个旗舰机，即系我直情你打我笨咁，即系咁嘅。即 系 好， 即系高达队啦，嗰边应该系叫高 达。高达队系啦系啦，佢就一定系嗰个 队啦。 嗰架系咪七剑定乜鬼嚟嘅？其实嗰架系。 佢嗰架系应该系跟踪 A 嚟嘅，跟踪 A 嚟嘅。 哦，系咩？ 哦，嗰个系啊， 即系咩 H 嚟嘅？哦，但系佢搞到自己成个七剑咁样。 跟踪 H 嗰对面，佢加多两只翼喺 角。哦 ，OK， 哦就系 H 嚟嘅咩？哇，你赢咗咁多嘅。 哦，系啊，佢 O K 嘅喎， 捞埋咗， 捞埋 咗， 捞 咗 O 零啫， 系啊系啊，捞咗好多嘢啊，改造机啊 ，O K 嘅，样 O K 喎， 主机睇都系 H 嚟嘅， 系，哦个主机系 H O K， 哇唔真唔同晒系咯，除咗个心口好似的确系有个咁嘅嘢啫喎， 系有个 A 字喺度 嘅，系啦，佢个唔系啊，靓好多啊，好靓嘅嗰个机个样真系， 型咗好多， 系你出模型嘅，因为大佬嚟嘅，一定 sell 到 O K， 咁最奇怪系对面个队长。初初都见唔到样，讲嘢系阿叔声，以为梗系赖巴之类 嘅。只狗嚟噶，竟然系。 系啦，龙尾尔，哇，喺咦？其实你话狗啊？ 龙尾尔都系只狗。 我以为老鼠嚟。 哦，佢似啲油鼠喎。 系啊，我觉得佢似鼠类嘅，其实系啦，系啦，系啦，唔知啦。 但系 嗰 只 点 嘅佢 揭翻唔到嘅， 系咯。口揸落去个胸嗰度又系叮当添啊！ 哦，咁啊，冇， 系冇一个波咁嘅手系啊，系啦。 我以为叫个叮当嚟揸机。 咁原来佢哋咧全部都系啲 avatar 嚟嘅啫，即系你都唔知佢系真人嚟点样嘅。 你用任何嘢代入去都得。 佢后屘再影有啲观众咧，乜鬼系兽人，乜鬼都有嘅。 系啊系啊， 即唔知点解会咁。即系好笑咧，我见嗰啲主角啊，后来佢哋去，即系其实佢即系话根本个个都系 virtual reality 入去啦，即系连个会上其实都系 virtual reality 啊。咁你见到后来咧，翻主角地嗰个入去个 avatar 咧，系咁佢就用翻自己样嘅，冇咁衰变咗只狗啊。咁但系咧，佢都系中古衫嘅，唔知点解会。 系 唔知点解咁啊？其中个女仔就时 代好怪， 系啦，变咗个其中个女仔就变咗系都系猫女咁嘅变咗吓。咁、但系佢平时系正常人嚟嘅真人吓。 系 咁当然啦，呢、這个 virtual reality 系平时梗系真人啦，正常啦。咁佢就咁玩，咁就可能即系咁咧就可以玩多啲嘢咯。咁同埋啲机咧，同佢一打爆咧就系咧咁就消失咗嘅啫，就唔 系一个数据嚟嘅啫。 数据嚟嘅，冇错啦。 机体系数据嚟嘅， 都唔系个模型自己喐 嚟噶嘛，系啦。 咁但系咧早期嗰个比肩尼高达系咪类似？应该都系咁噶嘛，反而系。 比肩尼嗰个就亦都，我又唔记得佢嗰个，我记得有啲系一个 唔系模型喐嘅，嗰、那个系 scan 完只嘢喺个 game 入边打嘅啫。 系， 佢呢个应该都系 似翻系咁喺个 game 入边打，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唔系 靓仔主角有拎， 系啦，就唔系啊！之前标飞塔咧，直情话啲粒子整到部机真系部机喐，就唔系咁， 系真系会打甩只手啊嗰啲人，系。 咁佢呢个就如果你讲合理性啊，梗系入电脑打就一定合理啲啦。咁你 virtual reality 啫， 惊 数据啫， 系啦。咁到底只模型仲使唔使砌？我唔知啦，唉。 系啊， 咁 我都要 你用 CC 标咪得咯，使咩要砌咧？系咯系咯，得砌都会嘈砌啊，买架 virtual MG 咪得咯， 系啊，即系就打机咯，变成系。 系咯，咁到时有啲大陆老翻版系嘛就系嘛，系咯，可能佢啲古仔会唔会咧就系讲打老翻啊？会唔会？其实上次个外传好似讲过啦，系咪有啲打老翻啲咁嘅 哦，系啊系啊 嘢啊嘛，好似话系咯系咯， 嗯。 嗯，系啦，咁啊睇下啦吓，咁啊可能佢想话俾咧就系正蛋嗰啲机劲啲啊， 好打啲嘅正蛋 系咪？ 正版系会好打啲嘅， 系咯，嗰啲老翻夹都夹埋都有问题系嘛，系咯，合都合唔埋嘅两件件咁唔系喎，啲人话第三厂第四厂改良得好过你 Bandai 喎， 系啊，啲关节硬净啲喎， 系咯，人哋 Metal 标喎，系咯，Metal 标辉头喎。你跟爬啫，当远咁啊，唔知啦。咁啊，咁睇下啦，睇下啦。咁今次又的确有啲新元素，系咯。 系啊。咁可能睇画面都好睇嘅。 暂时啫，嗱，下一集会唔会崩坏未知。 咁崩啊嘛！ 第一集就真系打得几精彩，的确系。 系。 好好嘅，喺啲战斗上。 咁啊，今次系用晒啲好冷门嘅机体啊，系喺呢个序章嗰度。 系。 我唔知系咪佢想 sell 翻晒 H 嗰啲死货？ 咁嗰只龙尾耳沙就系咩咧？系嗰只龟？ 系咪铁血孤儿嗰只？ 系啊，系咪嗰只啊？系咪即系绿色嗰只肥龟嗰只嘢啊？嘛，系咪？ 定系蜘蛛复国里面嗰啲？ 系咯，我真系搞唔清楚，因为佢又改咗样。 女仔嗰啲揸即系高达组嗰边嗰啲系蜘蛛复国嗰啲， 系 杂出机嚟嘅。 系 我即系咪？Bandai 谂住清啲死货，因为啲真金标辉头啲模型咧，将旧嗰啲捞埋噶嘛。 佢入面咧有一边系用嗰只叫做金时入面嘅嗰啲杂质机嘅。 咁其实系啲死货机嚟嘅，我觉得 系啊， 即系 佢系有一堆系杂质嚟嘅。 咁你都可以咁讲嘅，因为计呢个洞穴魔蟹，即系佢哋叫红霸。即玩咗呢個好成功，玩咗 Q 版之後咧， 係卡普 翻山啊！嗰只 咁佢今次咧就會玩嗰只咧，佢變嗰個波嗰只，即係嗰只魔 卡普啊！ 佢就將佢變咗做企鵝嘅，會係啦。 嗰只嘢真係 定唔知係啊？定係唔知係河童啦？唔知啊，即係總之都係啲咁嘅得意嘢嘅，係啦係啦。咁啊，睇下會唔會計呢個之後再又可以推到啲 hit 翻嗰只 hit 多隻出嚟。 我諗啊難啲嘅，不過即係但係你話都會得嘅，買下就點都 難講。 即係話大天唔敢講賣下一定得，係啦。 即係起碼清到啲舊貨係嘛？ 係啦，唔知啊，係啦。咁佢點解佢唔俾埋啲女入去打咧？如果係咁，即係嗰啲係咯。 都会有噶啦，其实 系会有嘅，应该 暂时未见到啊嘛，暂时未见到， 系未有， 系啦，暂时 未出现啫，系啦系啦， 系啦，咁佢咪想 sell 埋啲 character 咧？如果啲 character 可以玩到咁癫，系咯，即系可以变瘦人女，系咁呢啲瘦人女肯定系食翻啲而家啲流行啦， 系， 系咯，会唔会打到出个瘦人女跳出嚟同对面嗰人打啊？佢都打埋一份系嘛？但系好似佢嗰啲人有冇出现过喺佢嗰个嗰啲机体嗰、那个嗰、那個、一个世界嘅咧？即 系 定系 有个 shot 就系、是、吓啊，新你讲下，新你讲下。 系啦，就系、是、有一个 shot 咧，就影住佢哋咁，其中有部机就打到俾人瞓低咗啦。咁然之后咧就佢又冇影嗰个人喺个驾驶舱行出嚟，但系咧佢就有一幕咧。系，佢就企喺部机上边，就揸住望远镜啊，好似睇紧呢场比赛咁嘅。 可以咁，系啦， 系啦，即系到咧，系咪其实佢入咗去之后，佢系真系有坐上嗰部机度咧？咁就系唔知啊。 系啊， 但系佢平时 show 出嚟，佢哋个驾驶系好似同之前飙鸡蛋咪企喺度打机咁嘅。 唔系坐落去个驾驶， 唔系机舱咯， 系啦， 分身坐落个驾驶舱。咁其实嗰只狗仔系企喺度揸住嘅，即系照计，你变咗个分身，就应该坐咗落去嗰、那个。嗰、那個虛擬機體個駕駛艙 咁啊！冇，佢由頭到尾都冇嘅，其他人其實都係企喺度揸嘅啫，同標軌仔一樣 嘅。 係啊， 好似狗仔又企喺度。 咁但係點解呢度咧？佢就可能佢哋中意咧，可以連個即係個 avatar 都可以入出去佢嗰個打個世界咁咯。咁即係話嗰啲機個比例其實可能都係跟翻個比例嘅，都係巨大嘅咁咯。 係咯。 唔知佢點啊？其實都佢中意啦，既然 virtual 世界中意點都得嘅，係咯。系咯， 咁啊系， 咁我所以就话会唔会连嗰啲兽人女其实都会打咯，即系话系，你既然入得去咯，系咪先？系咯，即系原来唔知跟登标辉嘅，连啲兽人都会互片啊，即系玩埋你讲嗰套咩话叫做？ Killing Bay 啊 ，Killing Bay 系啦系啦 系啦，中文叫咩话？ 上个礼拜介绍 Killing Bay， 中文就真系唔鬼知啦， 唔记得咗啦， 即系变身成兽人就可以 系啦系啦，变身成兽人系啦。咁样嘅系啦， 系 啊，好咁啊，睇下呢套今次点发挥啊！第一集非常都精彩。 嗰个其实唔系真正主角嚟嘅， 啱啱讲错咗，系真正主角先至系揸部double O 嘅，系啦， 哦，咁样 真系揸部 double O 啦，系啦，系啦。 咁呢个型仔呢个其实坐歪咗，就俾部 H 佢。 嗰个系 H 嚟嘅 H， 嗰 个但个款差唔多，好似。 唔係，因為而家全部都拉到瘦瘦長長，所以你覺得好。 啊，咁佢話個主角都係以佢做偶像嘅，咁佢部機同佢整翻咁似啊，扯係咯， 係咯。 咁最尾原來主角哋都只不過係其中一個觀眾咁咯，咁佢就話誒，佢哋係我偶像咁佢哋都未加入嘅，係咯。咁啊睇下下一集點啦，係呢個前傳嚟嘅啫，其實實質係。 其实系咯，即系俾少少你睇下咁嘅啫，其实都系。 咁、OK， 即系第一集好似几好睇，系啦。 系啦，系啦，咁你睇到大量嘅模型就会跟住出现噶啦，系放心。 系啦。咁但系暂时都见唔到有啲原装 character， 即系高达 character 二次登场就冇嘅，即系意思人啊。 冇。 都冇乜赖巴啊呢类嘢啦。 系啦，佢近期都冇咗呢啲嘢啦。 冇咗啦，系啦。 近期都系开头都几吸引嘅。 唔系，可能呢啲嘢冇特别 sell 到产品啊，因为。 咁啊， 佢而家连啲人物都可能都想出埋啊，谂住。 个女仔就一路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佢哋法国嗰啲女角得啊，咁所以佢都算啦。 啊，女角卖得。 嗯，系。就咁啦。好，咁呢度睇下啦，再。 呢度可以继续睇下啦，留意啦。 系。 好。